一点点的亮，头发遮住眉毛，醒着的美好，从小 say hello, hello, hello, hello, baby. On your, on your, on your, on your.

沙漠中的花，周围是咆哮的风沙，但就算现实多复杂，我也不怕、生活